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68集，夜谈。萧迟也想了一会儿， 这么着吧，咱们一换一。 好说，先让一让。 萧迟也仗着身高，把人躲在书架旁，抬手随意地翻着书页。 哎，你不懂规矩啊，秘密要悄悄地说。 沈泽川前倾， 悄悄说不是贴在一起说， 隔墙有耳怎么办？ 萧迟也把书搁回去，撑着臂，冲他一笑。 毕竟这院子也是我新买的，还没摸熟，谨慎些为好。 小儿，你真是个混球。 是了，那能怎么着？我要开始说了。 沈泽川等了半晌，没听着动静，一侧头，发现他还在看自己。两个人呼吸交错，萧迟也才开口：“ 沈卫不是自焚，剑心王府的火是锦衣卫放的。”带领前去的人正是几雷，你也知道，对吗？ 我知道，这不是秘密。 沈泽川平静地说。萧迟也问道：“ 那么端州沦陷的真正原因，你知道吗？” 沈泽川不能转开目光，他甚至不能缓慢地思考，因为一旦他跟不上萧迟也的思路，就很容易掉进对方的套里。 查实和玉玺时，沈威调遣端州守备军后退，留下了世子沈周济前去查实和支援。沈周济跟他老子一种货色，丢下查实和军士，带着亲兵临阵脱逃，当日就被边杀骑兵拖死在了官道。沈周济一死，查实和军士士气崩溃，军士被坑杀之后，端州前方已经没有兵马了。 说得不错，但你不知道一点，沈周济没死时与沈卫合力勒死了端州守备军的指挥使谭台龙。 谭台龙？谭台虎？难怪谭台虎会说他亲兄弟也在查实天坑。沈泽川眉间一皱：“ 勒死了？” 因为谭台龙执意要出兵迎敌，当众屡次反驳沈卫。沈卫的退兵调令下达后，他们抗命不遵，沈卫便假意借酒赔罪，酒后与沈周济把他勒死在了房间里。 萧迟也说到这里顿了顿。 老虎不知道，他以为谭台龙是战死的，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。该你了。 沈泽川迅速整理思绪。 沈卫参与了皇位之争，为太后杀了人，事后被太后严密看管，他察觉了危险，贿赂了潘如贵，去了中伯。 看门狗轻易不能动。通常情况下，花家要拿沈卫也不会选择这样冒险的方式，这对于主政大周的太后而言没有好处。战后需求的银子已经超出了大周的国库储存，太后还要做垂帘的太上皇，这是折损他自己，沈卫不值这个价。 沈泽川微微颔首。 所以几雷说的未必全都对，因为他也只是枚棋子。这件事情要查，就得先从兵部开始查，往上往下都有可能。 我查上，你查下， 上下贯通，分不开。 沈泽川说到这里，才发觉萧迟也在调戏自己。他翻着书，佯装不知。萧迟也似是笑了笑，让开了身。 坐吧。 屋里热，萧迟也身着着大红袖狮子朝袍，他如今是去都真正的正二品两军总督，因是从宫里出来后就直接来了这里，还没有来得及换衣裳，此刻坐在椅子里，衬得眉眼俊朗，却了轻浮之气。两人隔桌相对，萧迟也看着沈泽川看书，他如今也不遮掩，那赤裸裸的兴趣绕过沈泽川的脖颈，又拧在了沈泽川的手上。 他已经不再拘泥于一处，沈泽川的全身他都要看。沈泽川手指伸出去，翻页时会曲起，这让萧迟野想到了别的时刻。沈泽川的手指也会这样蜷曲的揪着被褥，带着潮湿的热汗和波荡般的摇晃。沈泽川觉得手指仿佛还被人捏得掌心把玩，他无端地生出股焦躁，合起了书，直视着萧迟野。 嗯？ 沈泽川食指微拢，他勾动唇线。 建军近来任务压身，怕是没有空查别的东西吧？ 萧迟野转着扳指。 忙是一时的，锦衣卫若是得空，也可以帮我们禁军分忧解难。 我一介武夫，既没有一官半职，也没有圣上宠信，哪能左右锦衣卫呢？ 沈泽川稍稍后仰，靠着椅背。 禁军既要管去都巡防，又要管御前司案，万事谨慎，总督费心费力，不容易。 萧迟也压了锦衣卫，如今还真忙。他听得出沈泽川话里敲打的意思，便也把食指交错放在沈泽川对面，肯定地说， 你要给我找麻烦。 一报还一报。 沈泽川温和地说， 我的轮值任务你都解了，让我得了空闲，我自然要好好谢谢你。 答谢的方式有那么多，何不选一种大家都愉悦的？看来六部里确实有你的朋友。 家中有钱不如朝中有友，我朋友与我说了些事情，我猜你也有兴趣。 萧迟也盯着他， 洗耳恭听。 沈泽川却环顾书房， 说起来可惜，我至今还不曾见过这位璞玉圆拙的姚文玉。你们关系不差？ 点头之交，比不过你。 姚家越见示威，还立于八大家之中，难免有人不服。姚文玉承袭海阁老，却又不入世，这就好比丢掉了武器，任人宰割。 姚家即便表面示威，三朝累积的余威却仍然在。姚文玉虽然清风明月，却绝不是蠢笨之人，谁要找姚家的麻烦？ 沈泽川露出思索的神情。 这我怎么知道？ 萧迟也沉默了，但他反应很快。 你不是这样慷慨大方的人，专门给我消息，反倒让人不安了。兰州， 咱们要一起查案，能照顾的地方，我一定不会推辞。今日见你和姚家关系很好，才想起这么一件事。八大家屹立已久，如今看你这般炙手可热，他们想要做些什么，不也是意料之中吗？姚家若是不肯同流合污，难免会成为众矢之的。 萧迟也收了八大营，打乱了八大家的军中职权。一直以来，八大营就是八大家环绕去都的立命本钱，丢一个官职没什么，他们还有家中子弟能替。但是丢掉了八大营，就是真的要受制于人。他们相互牵制是一码事，他们被萧迟也牵制则是另一码事。常言天下之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如今萧迟也就是八大家重拾统一战线的共敌。沈泽川说得不错，但是萧迟也却仍然在他看似坦诚的话语里嗅出那么点不同寻常。萧迟也不动声色， 我还没有威胁他们到那个地步， 防微杜渐才是长久之道。秋猎里你锋芒已露，再想装作无事发生，不过是掩耳盗铃。 沈泽川说道。萧迟也忽然说， 你的朋友是谁？ 沈泽川对他笑， 我如实告诉你，你敢信吗？ 萧迟也躁动地盯着沈泽川，他不信。沈泽川擅长蛊惑，他清醒时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半真半假的意味，这个人太难对付了。萧迟也甚至觉得他在床上更好说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